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大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阴凉的时候，有一种情郎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31集。夫人，你说的很对，那么小何要怎么做呢？小何，你先去替我打点一下，明早上我们启程上夏侯家走一趟。 是，夫人。 等小何走后，霍夫人倾国的容貌上突然流露出一股莫测的笑容，只见她看着手中的珍珠耳环笑了一下。杂耍班主被小何吓得不行，回到房间后一个劲儿地喝着茶压惊。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他大声问： 谁？ 是我。一个女子的声音悠悠地飘了进来。来了来了，真是阴魂不散呢。杂耍班主连忙跳上床去大喊： 我已经睡了， 我是霍夫人。 哎呀，是霍夫人。 班主大叫着又连忙跳下床来，匆匆跑去替他开门。只见门外站着那人正是霍夫人，他罩着一身白色的夜行斗篷，乌黑的发丝慵懒地飘洒在胸前，峨眉淡扫，唇如殷红，一对明晃晃的珍珠耳环在他耳边晃着，一股悠悠的麝香随风飘入他的房间。 夫人，快请进。 他着实是看得有些呆了。霍夫人如弱柳扶风一般轻柔地走了进来，然后在桌前坐下。杂耍班主连忙替他倒了杯茶，然后问他： 不知霍夫人这么晚来所为何事？ 班主，我是特意来谢谢你替我找到了珍珠耳环的。他说完用手指摸了摸耳垂上的珍珠耳环，然后抬起头含情默默地看着他。 呵呵，你怎么知道是我找到的？ 你不是留下了字据吗？ 哎呀，我差点忘了，呵呵。 刚才被小何这么一下，竟然把自己留有字据给忘了。霍夫人轻轻抿了一下茶水，然后突然走进来，慢慢坐在他的腿上，一双纤柔的手臂紧紧缠在他的颈上，看着他唇吐幽兰地说： 我是特地来谢谢班主你的。 呵，是吗？ 班主看着霍夫人就这么突然间坐在自己身上，又是这么近距离地看着自己，心不由砰砰乱跳。霍夫人轻轻地把双唇盖在他的嘴上，然后开始亲吻他。班主只觉得自己此刻是在梦中，这神仙一般的美人就坐在自己身上，哪还顾得了那么多，魂都没了的吻了过去。还没等他细细品味，霍夫人的红唇就离开了自己，只见他用纤细的手指轻柔地放在他的嘴前，然后慢慢地 替他抹去留在上面的唇纸。杂耍班主忍不住想要伸手把他抱住，他却已经起身，然后笑着说： 呵呵，天色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夫人， 杂耍班主意犹未尽地看着他，却见他已经悄悄替他关上房门离去。恍惚了良久之后，杂耍班主突然用手抹了抹嘴上余留的唇纸，笑着说： 哈，真是可惜了。 街上的行人嘈杂穿梭，茶楼里人来人往，店里的伙计正热情地招呼客人： 二位请到楼上的雅间吧，那里可以看到小镇的风景呢。 多谢了，他行动不便，还是坐下面吧。 女子说。小二看了看那坐在轮椅上的白衣少郎，点了点头，二人随便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点了几样小菜和一盏碧螺春。二人不紧不慢地正喝着茶，此刻突然从门外赶来二人： 小二，速速替我们备些酒菜来，一会儿我们还有急事赶路。 是是，二位客官请随便坐，酒菜马上送到。 这二人不是别人，正是丁俊父子。那四老地列吩咐儿子坐下，然后低声对他说： 赶快吃完了饭菜继续赶路。 是爹。 丁俊点点头，然后替父亲倒了杯茶，问他： 爹，你说其他五位叔伯会到奉贤镇相聚吗？ 我们几人曾经立下誓约，倘若见到凤凰涅槃之后，便到奉贤镇相聚。 丁俊父子说到这儿，突然见门外走来一群人，约有十三四人的模样，他们身上个个都披着黑色的斗篷，都是一身尘土，看来也是急着赶来，嚷嚷着叫贤儿快些做好酒菜，然后便大步流星地走上楼去。地烈见着这些人，突然眉头跳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对丁俊说： 酒菜一到，快些吃了走人。 是。 送来酒菜后，二人也只管低着头吃饭，不再言语。突然从楼上啪的一声摔下一人来，随之便跟着跳下四名斗篷人来。那四人用手指指着摔伤的人，恶狠狠地说： 秦风举，你和你死鬼大哥一样想要背叛族人吗？快把曼陀罗郡交出来。 四人恶狠狠地盯着那人说。说话间，四人已经拔出腰间的白骨铁链爪向那人攻去。丁举看着那人的功夫似乎欠佳，并不能敌过这些斗篷人，便对父亲说： 爹，我们要不要出手相助呢？ 丁俊，不准多事。 是。 丁俊原本以为以父亲的性格一定会叫他出手相助的，可是父亲似乎对这些黑衣人有所顾忌，那叫清风局的人被他们活生生的一脚踢到了丁俊身边，他已经满嘴是血，身上被白骨铁链爪抓伤无数，那些被抓伤的地方有着明显的淤痕，泛着青黑色，显然是爪上涂有剧毒。只见他虽然中毒，但仍旧咬着牙又站了起来。 丁俊，我们走。 地烈说完，已经把一把拉住想拔刀相助的丁俊朝门口走去，却不料清风诀又被那些人给提到了门口来。只见他此刻已经倒地不省人事了，只听得身后斗篷人得意地说： 杀了他一了百了。 丁俊再也按捺不住，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人死，只见他已经拔出了身上大刀，哗哗几声利落地砍倒斗篷人身上去。那些斗篷人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哪里还有防范，已经中了他几刀， 只见这少年步伐稳健，刀法更是出奇的稳准。地炼剑儿子已经牵扯进去，连忙上前帮忙。只见楼上的斗篷人听到打斗声，也纷纷跳了下来，如同死士一般向他二人厮杀过来。一瞬间，此人对立清风局的局面就变成了十来人围攻丁俊父子。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坐在角落里的女子问身边的男人。那男人冷冷一笑，然后对他说： 哼，这父子二人对付他们是绰绰有余，不必插手。 女子点了点头，也只是安静地在一旁观看。不过让他觉得奇怪的是，那位老者虽然武功高强，但每逢出手的时候都有些古怪，总觉得很别扭。他不解地看着身边的白衣男子，那男人也似乎明白他心中疑惑，便说：你瞧，他处处在掩饰自己的真实武功，原本是出掌的时候却又变成了拳头，原本是要踢出去的却变成了扫堂腿，所以他打出来的招式极其别扭，似乎在刻意掩饰自己的武功。 你也看出来了，难怪他一直吩咐儿子不要多管闲事，原来他和这帮黑衣斗篷人有所认识。 果然斗篷人中似乎有人认出了地烈的身份来，大叫：你是云荒四老地烈？ 哈哈哈，终于还是被你们识破了。地烈老贼，当年你们兄弟五人杀了我们鬼族不少人，今天我们要替死去的族人报仇。 你们这些败类，只会做伤天害理之事，当年我没能杀光你们全族，为江湖留下了一道祸害，如今既要你们统统死在我地烈刀下。 说完已经从背上抽出大刀来，如今话已说破，再无顾虑。只见那柄阔口大刀足有半人之高，刀锋利的能开山劈地，他动作利索稳健，挥动在手里的大刀更是处处带有刀锋，大吼着一股气向他们砍去，几下就已经摆平了身边的四人。又见几人跟着围了过去，厮杀间丁俊突然大叫一声，然后倒在地上无法动弹。只见他眼珠用力地看着父亲转，身体却不能动弹半分。而此刻突然有几枚暗器般的东西向地里飞去， 暗箭伤人，真是卑鄙。 叶金红再也看不惯，嗖的一声已经踏过身边的几张桌面赶了过来。只见他刷刷几剑已经打落几只暗器，那些飞在空中的暗器突然改变了方向，不再朝地烈和他进攻，居然纷纷向地上的丁俊攻去。 啊，是七星虫！ 地烈大叫着匆忙赶去保护儿子，此刻他后背落空，马上就遭到斗篷人的袭击，幸好身边的叶金红替他挡过几招。 姑娘小心，那七星虫是鬼族厉害兵器，它是活物，剧毒无比。 地烈老儿，你真是实话，那就让你们尝尝更多七星虫的厉害。 那群斗篷人大笑着又放出无数七星虫来，只见满天嗡嗡飞舞着七星虫，那虫子到处乱窜，眼看就要飞开来去。正在此时，突然有一条白影冲了进来，只见他不知何时已经扯下一个斗篷人身上的斗篷，用手甩到天上去，左右一挥，已经将那些飞天乱飞乱窜的七星虫兜入斗篷里。只见他用手拿着裹有七星虫的斗篷笑了笑说： 哼，把虫子还给你们。 说着 已经随手将其新虫甩到斗篷人的脸上，只见虫子纷纷钉在他们脸上，一群人哇哇大叫几声，然后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快把解药交出来！地列大叫着，跑过去抓住他们的衣领问： 七星虫根本就没有解药，哈 哈！话毕，十来名斗篷人居然都咬舌自尽了。 走了！ 地列抱头大叫。慕容雪坐着轮椅走过来，然后看着咬舌自尽的斗篷人尸体，淡淡地说：看来此虫是没有解药科技的，不然他们也不会绝望地要咬舌自尽了。 多谢各位相助，我要带金俊去找我三师兄暴雨，希望他有办法救我孩儿。 地烈说着要去将地上的丁俊抱起，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我知道七星处解毒的方法。 此人正是倒在门外的清风菊，他话尚未说完又晕倒过去。 前辈，我看你想要救你儿子，必须先救那个男人。 叶金红指了指倒在门外的清风菊说： 哼，贵族之人没一个好东西，我信不过他。 可你儿子刚才救了他，我看他不会害你们的。 地烈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用两根手指点住了丁俊的几处大穴，以免他毒气攻心。此刻慕容雪又对地烈说： 前辈，我看此敌不宜久留，这些斗篷人的同党一定很快会追踪赶来。 三人相互商量之后，便带着受伤的清风菊和丁俊赶到了山上的一处山洞疗伤。叶金红不解： 我们为什么不在镇上的其他客栈投宿呢？ 慕容晴摇摇头：他们一定会逐一盘查镇上的所有客栈的，再说那个叫清风菊的人不过是受了些小伤，刚才大夫已经替他包扎过了，他自己又吃了解毒散，休息片刻便能清醒过来。 叶金红点点头：但愿他醒来后真有办法救那个少年，你看他父亲多疼爱他。 他边说边看着守候在丁俊身边的地烈： 前辈，不知道你和那些人有何过节，为什么他们说你杀了他们的族人？ 慕容雪不解地问他。地烈看着他们说： 那是很多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不说也罢。 看来前辈不愿多提，那我们也不会再问。 唉，我只是不想你们受牵连。对了，我看你二人身世都很不错，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叶金红笑笑： 哼，请恕晚辈有不便之由，不能告诉前辈。 哈哈，看来咱们都有不能对人言的秘密，同是江湖人自然有些身不由己的事，我明白。不过我看你们俩倒像一对小夫妻，不知道我猜得准不准呢？ 慕容雪笑笑伸手握住身边的叶金红说： 哼，我和他虽然还不是夫妻，不过已经彼此许定终身了。 哈哈哈，那你们准备去哪呢？ 其实我们这次想去黑森林。 黑森林那可是个鬼地方，不知道你们要去那里干什么。 我有一位故人曾经留下一样东西在黑森林里，所以我们要去把它取回来。 哦，原来如此，倘若不是老夫尚有急事要办，一定会取出你们一臂之力的。听说那片黑森林是出了您的死亡之灵啊，不过看你们二人身手不错，应该不会有事的，但是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才是。 前辈放心。 昏倒后的秦风菊突然从梦中咳醒，只见他缓缓睁开了双眼，向四周打量着。叶金红起身问他：醒了？ 刚才多谢大家救命之恩，秦风菊没齿难忘。 哎，你不用没齿难忘，只求你先救救我儿。 地烈着急地对他说。秦风菊点点头，然后起身，从身上的背囊里拿出一个竹筒来。 七星虫是我们鬼族的一种毒物，鬼族人常年让他们吃那些毒草毒花，因为毒性太多，又过于繁杂，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哪一只吃了哪一种毒物，所以体内会有很多毒物充斥。如果贸贸然用一种解药解救，只怕又会引起另一种毒性发作。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32集。这么复杂，那么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种毒呢？清风菊摇摇头，毒化少说也有100来种，至于毒草只少一些，但也有40余种。天哪，这么多种毒该怎么办呢？尖地脸着急的只想去撞墙，清风菊连忙安慰地说，你放心，其实我在鬼族的时候就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我大哥清风主曾经写下一部曼陀罗卷给我，上面就记载如何解七星虫的毒。他说着已经从竹筒里抽出一卷发黄残旧的卷轴，然后缓缓将卷轴打开，只见里面果然有记载如何解七星虫毒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敌军有救了。这曼陀罗卷是鬼族至宝，里面记载了很多鬼族的秘密，你只需按照里面的解毒大法做，就可以帮助少侠解毒了。不过七星虫毒仍会有些残毒在他体内，若想一一排除尚且需要些10日，但只需每天服用这个药方上的草药，10天半月之后便能痊愈。地烈边说着便认真地记下解毒大法的招式以及那些解毒药草的名称。难怪鬼族的人这么着急这部曼陀罗卷了，原来上面记载着这么多的秘密。叶金红点头说，其实这部曼陀罗卷是我哥哥撰写的，很少有人看过，就连这解七星毒之法也只是传闻，他们都不曾见过。但我哥哥确实运用上面记载的方法替几位外族人解过毒。慕容雪说，那你要收藏好这部曼陀罗卷，不知道你之后有何打算。清风菊脸上神情有些失落下来，然后看着用解毒大法替丁俊排毒的地烈，淡淡地说，我只是想要找到我失踪多年的哥哥，当年哥哥一直研究这些东西，被鬼族的人发现之后便把他关了起来，要他说出曼陀罗卷的下落，可是他一直没说，后来他就消失了，鬼族上下都说他死了，是因为他背叛了鬼族，被鬼王给杀死了。可我不信，后来我无意间在哥哥的密室里发现了这部曼陀罗卷，便背叛了族人逃了出来，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我不能让他们给夺走。叶金红同情地点点头，可是你带着这部曼陀罗卷逃亡，仍旧要处处提防鬼族的人追杀，这不是很累？姑娘不必担心，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夺云荒剑身上，我之前只不过是碰巧被他们发现，以后我会多加小心。云荒剑，听清风菊说到云荒剑三个字的时候，所有人都皱了一下眉头。清风菊点点头，是的，你们或许还不知道，那云荒剑是一把拥有神力的古剑，据说得到它的人便可以拥有天下，当年云荒帝国就是仗着这把剑在北海一带崛起的。就是云荒剑，看来贪恋这把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叶金红摇摇头，不由有些担心起北冥秋红来。慕容雪轻轻拍了拍他的肩，五人在山洞里委屈了一夜，次日天明便各自上路。一路上叶金红都不解，便问慕容雪， 你说你父亲为什么要把你母亲的记忆封印在黑森林里？ 慕容雪摇摇头，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他们这么说的，说要让我母亲彻底忘记那个男人，于是便把他和他之间的记忆封印在了黑森林里。或许他是出于嫉妒吧，毕竟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有染。 可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世界上真的可以把人的记忆封在某些物体上吗？再说他人都死了，这些记忆碎片还能残存吗？ 叶剑红虽然也听叶琳琅说过摄魂术里面的确有这种法术是可以封住人的记忆，不过只是令人脑海里的记忆消失罢了，并不是依托于其他的物体来封印。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种东西叫龙鱼眼？ 这只是个传说。 这不是传说，当年我的家族十分富有，据说有人在南海之巅打捞到一只龙鱼，然后我的家族便出重金买下了一只龙鱼眼。传闻龙鱼眼就具有储存记忆的神力，在他眼里的记忆可以储存一千年不灭，但必须是和这段记忆有关的人才能看到它。我母亲虽然死了，可是我的身上拥有她的血脉，我便可以通过龙鱼眼看到想要知道的故事。我想知道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更想知道她念念所不忘的那个男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不曾找过她。她抚摸着她的肩，明白这是她心里的一个结。母亲死了，或许这是他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他笑笑， 哼，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那个龙鱼眼。 哈哈，谢谢你肯陪我来。 我说过我们永远会在一起的，你到哪里我就陪你到哪儿。 他会心地握住他的手，然后对他说， 金红，你看这山上的花多美。 慕容雪说完，用另一只手指向那片紫色的野花，二人走过去停在花丛中，看着清晨的日出散发着暖暖的光芒，听着林间的鸟儿叽叽喳喳。 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他说完便坐在野花丛中，然后和他一起平静地看着这日出。 这真是安静啊，真是美呀。 他坐在轮椅上赞叹着，然后微微闭上双眼小坐休息。他把头依靠在他的双腿上陪着他，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摸着他半边脸颊，然后笑笑说， 景红，这一刻真是好美。 他不说话，只是嘴角泛出一丝涟漪，他的手指划过他上扬的嘴角，然后低下头去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嘴角。他发出咯咯的笑声，最后调皮地把脸埋到他的腿上。慕容雪笑着靠在轮椅上，轻仰着头呼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脸上洒满了柔和的阳光。这一刻他才觉得退出江湖是好的，起码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了。手指抚摸过他乌黑的发丝，然后安安静静地放在他的头上，感觉此刻才是所谓的幸福吧。原来幸福的感觉是这么简单，原来这就是幸福，这是他拥有金钱拥有权力时都不能感受到的。黑森林其实是一片焦林，据说300年前有个女人因为仇恨而到黑森林的罗刹庙里发了个毒誓，要仇人的后代遭遇万劫不复的厄运。后来她仇人的后代便派人放火烧了这片森林，结果一场大火之后，这里的所有树木都被烧成了焦林。不知是因为毒咒的原因 还是罗刹庙的神力，这里的森林从此再无生机，却依旧高高林立，黑压压不见云头。据说这里还有阴魂不散的厉鬼在徘徊，为了阻止人们找到龙鱼眼，慕容雪家族的人悄悄把它藏进了黑森林里。慕容雪、叶金红二人才踏入黑森林不久，四周便惊起一群乌鸦，蛟林里怪鸟声阵阵，却不见踪影，时不时还有些嗦嗦的声音从身边的草丛里划过。周围是死气沉沉一片，没有风动，只有这些怪的声音在作祟。这儿常年没有人进来过，所以怪禽猛兽很多，金红，我们要多加小心。叶金红听慕容雪这么一说，不由机警地向四周看了看，抬头几乎看不到什么云朵，只有几缕稀稀拉拉的阳光照射进来。这黑森林阴暗潮湿，只怕毒蛇巨蟒颇多，他脚下步伐也放慢了不少，手推着慕容雪的轮椅缓缓走入草丛中去。这几乎看不到什么阳光，我们如何辨别方向？树上留有记号，叶金红向四处看了看，果然见一棵大树上有刀刻上去的十字图形，不过由于树木是焦黑色的，所以并不是十分显眼，但仔细辨别还是能够看到。这样带有记号的树木，每隔一段路程就能看到一棵。看来你爹对你娘的感情应该很深，由爱生恨，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做。是啊，最终是他把我娘给逼疯了，即便如此他仍旧不愿意放过他，因为他背叛了他，所以这是他对他的惩罚。你说那个让你娘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会是谁？为什么他会这么狠心离开你娘，忍心看你们母子受这么多年痛苦和折磨呢？他摇摇头，不管那个男人是谁，他才是我亲生的父亲，我一定要带我娘找到他，问问他为何会这般无情无义，为何要扔下我和我娘不管，让我成为一个生下来就是不被祝福的孩子。叶金红也很好奇慕容雪真正的父亲会是谁，为何世界上会有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那你找到那个男人后还会回去你的家族吗？我早已经被他们给遗弃了，又怎么会回去呢？我一生下来就不被他们认可，一辈子都是跟着我母亲秦慕容。娘她对我说，生下我的时候正是冬天，满城飞雪飘扬，那么洁白纯净，于是她便给我取了名字叫慕容雪。其实你的母亲很疼爱你。慕容雪点点头，不一会儿功夫二人就追随标记慢慢地走入了森林深处。树林背后突然间传来一阵啼哭声，声音忽明忽暗，一时在西一时在东，令人有些毛骨悚然起来。看着树枝后鬼影攒动，叶金红连忙拔出了身上的佩剑准备迎战，慕容雪突然按住他拔剑的手，然后冲着树林里高喊道，我奉命来取些东西。 取什么东西？ 生是无头鬼，死是断头尸，冤有头债有主，各讨各的命。 阎王有令，小鬼开路，阴阳有别，速速回去。 不一会儿那些怪叫声已经消失在林子里，他拉住他的手说，他们已经为我们开路了，我们要趁没被识破之前速去速回。他点点头，然后问他，刚才你们说的是什么？ 哈哈，黑森林 其实还是我们家族用来藏匿财宝的地方，不过族里的人不想让外人知道，并利用这些装神弄鬼的手段来吓唬人。刚才我们说的是暗语，暗语断上后，小鬼知道是阎王派我们来取东西的，便会为我们开路，不再为难我们。不过我们必须在他们识破之前赶快拿了东西走人。 原来如此， 你看，那就是罗刹庙。那罗刹庙虽然已被大火烧焦，但历经风雨后仍旧屹立在此。二人进的那罗刹庙，只见四周挂满了白色的蛛网，经文不黄的碎片还挂在梁上，残砖碎瓦落得一地。那庙里供奉的罗刹一身通红，张牙舞爪的张开满嘴獠牙，怒斥着他们。慕容雪抬头看了看那红色罗刹，然后笑笑对他说， 哈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可知那龙鱼眼藏在庙里的什么地方？ 哼，你在考我？ 他不甘示弱地笑了笑，然后转过身朝四周打量了一番，最后目光又落在了那罗刹像的身上。 怎么这么聪明，居然这么快被你找到了？ 别小看人。 那你说说他在哪儿？ 叶金红仔细看了看那尊相貌可憎的罗刹像，总觉得他的一对黑色眼珠宛如真的一般在瞪着他们，一双眼睛虽然恶狠狠的，另一只却温柔许多。 看看我猜的对不对？ 他边说着边跨步跳上供台上，然后轻如燕子般纵身跃上罗刹像，又灵巧的落在罗刹像的左臂上。只见他用手轻轻地转动着罗刹的一只眼珠，不一会儿就见他手里握着一颗罗刹的黑眼珠跳了下来，然后得意地看着他。 真是不好玩，这么快就让你给找到了。 他用手摸了摸那黑球，然后笑着说， 我瞧他色泽亮丽，略带稍许温柔，觉得是有些灵性的东西，你快试试看能不能通过它看到你目前的记忆。 他点点头，然后接过那颗龙鱼眼安安地握在手心。只见那黑色的龙鱼眼似乎通了灵性一般，开始发出一缕柔和的白光。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元神缓缓走入那颗龙鱼眼中。27年前，一行商队缓缓进入了北海之巅，他们是带着一场巨大的阴谋进入了北冥帝国，而为首之人正是夏侯世家。他假冒商旅之名向云荒帝国的帝王岩进攻了一批珍贵的药材，当时云荒帝国正瘟疫四起，这批珍贵的药材拯救了云荒族人的性命。岩为了感谢夏侯氏族的及时相助，并设宴款待了他们，还命他们在云荒帝国小住了一段时日。但岩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夏侯氏宗等人精心安排好的局。夏侯氏宗妻妾成群，但有一位妻妾是他十分宠爱的，他的名字叫慕容云幻，他便是慕容雪的生母。当年夏侯世宗为了能迷惑住帝王岩，便悄悄安排慕容云幻接近岩。云幻国色天香，貌美倾城，很快岩便深深地爱上了云幻。他还把云荒剑的秘密告诉了云幻。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好的，冥冥中自有一番安排，谁又能料得到当年的女子云幻会导致整个云荒的灭亡。夏侯始宗利用云幻博得岩的信任之后，便命人暗中调兵过来，